OK， 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让我们有受教的舌头，有受教的耳朵，让我们有谦卑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所讲论的奥秘都并非凭着我们天生的智慧是可以明白，但是既然我们被赐予一个新的生命，有新的意志、新的情操，我们就借着这，你所应许，也凭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按照你的话语来理解，我们的主和我们在我们主所里面所领受的信望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我们是讲到第二十五问，这二十五问好像是在两三次之前就应该讲，可是中间有一些岔题。上次讲的那个岔题，后来下课以后我发觉，讲的东西因为技术性蛮高的，我当时应该把那个讲义印出来，因为有很多技术用语，所以后来我把讲义补上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应该做我的Facebook 的朋友，因为那个你做我 Facebook 朋友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所有主日学或者成人或者讲到的讲义大纲还有录音等等。所以如果你，我建议你可以去下载那个上一次讲到关于基督论和三一论的岔题的那个讲义，从网上你可以找得到。OK， 我们今天看的是信望爱系列第二十五问，我们还是读一次好了。第二十五问，基督徒的，大家可以一起来吗？基督徒的盼望与基督徒将来要见基督有何关联？ 我们将来要见基督，我们就期待要有一个同他一样复活的身体。 OK。有的时候我自己的翻译我读起来我都觉得怪怪的，让我确认一下。Oh, how does Christian hope relate to our future vision of Christ? 基督徒的盼望与我们将来要眼见基督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将来要见基督，我们就，因为我们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要眼见基督，那这必然就代表有一天我们要得到一个可以眼见他的复活的身体。我们活在世上，每一个人不只是基督徒。如果你认为你在活在世上是还蛮完美的，其实你对你自己的认知，不够完全。我们的身体总是达不到我们的期望，尤其中间我长得不够帅，长得不够高，越来越胖，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之前提到相机的功能，现在一定要有那个美化你的照相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个功能不够强，可能相机就卖得不够好。手机，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通常会说，我们不要鼓励很多的教导，尤其现在基督教教会里面还是教导，我们要教导孩子们的，就是要他们确认自己的价值，鼓励他们有自我形象，帮助他们建立自我形象。要 affirm， 要认可、认证他们的自我形象，但是，然后我们会说，没有人是完美的，这种负面的话语不要多说。你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在上帝的眼中，你就是最完美的。但是这并不是非常的符合圣经。按照圣经的教导，的确没有人是完美的，因为我们是。活在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堕落之后，每一个人都是受到罪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什么亏缺了上帝的荣耀。OK， 正因为我们有一个最终最高最荣耀的标准，所以基督徒是应该最不自满、最不自满你的自我形象、你的身体形象的人。我们都会病，我们都会老。都会死，我们不是像，有一个异端，其实这个异端是在17世纪，17世纪正统神学家需要处理，叫 Socinian。他们基本上这个异端虽然在发生，最先发生是在400多年前，但是 它其实在我们现在的信仰里面还是不时的有意无意的出现，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理性主义的的信念。它其中一个信念就是他们会认为人本来是人是受造物，受造物本来就会老，本来就会有软弱，本来就会病，本来就会死。但是按照上帝的，按照圣经的启示，生老病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些都是人犯罪的后果。OK， 人本来是可以永远不死的。OK， 并不是说他一定会永远不死，但是亚当夏娃他们受创造，他们本来就是有一个有上帝的公义，有上帝的圣洁，有上帝的知识。他们通过那个测试就得到生命树，就可以进到上帝创造人最终的目标，就是永远不会堕落，不会犯罪，永远与上帝的 union and communion 结合和团契。但是之所以会有老，之所以会有病，之所以会有死，是因为人犯罪。所以在某些程度上面人会生病是因为犯罪是没有错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并不能够直接把某一个罪直接和某一个病画上等号，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九章那边瞎眼的身体上的软弱，还有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这病不至于死，我要展现上帝的荣耀。拉撒路之所以会病死，并不是直接他因为有他某个罪，但是他之所以会死，的确他是因为是他是一个罪人。Anyway， 所以人按照圣经的理解，上帝创造人本来是性本善的，但是对我们来说，人之初性本善，你要我们基督徒更清楚的理解这句话，这个已经不再适用于现在活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都是在堕落之中，都是不只有原罪，而且是实际犯罪的人。OK， 这一段只是一些基本，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也就是说，一个全然适应于这个世界，或者一个他的目标，他最终的盼望就是要我要达到100%的自我肯定，我要有好的自我形象，认为这是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可以达到的，在这个世界上如鱼得水，或者认为基督徒活在世界上，一个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如鱼得水，一切的顺利，就应该审查自己是否有真的信基督徒的信，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的爱。正因为我们是被赐予圣灵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必然是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写到，是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会说，这儿子的名分不是已经在创世之前，以弗所书一章第三节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吗？称义成圣，儿子的名分得荣耀等等等等。但是保罗继续说，在这里讲，他说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得赎，也就是说我们的确已经得了儿子的名分，借着信我们因信称义，借着信我们与基督联合，借着信我们在他里面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但是仍然有一个公开的宣告，或者这个仍然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到达我们最终的盼望。我们活在世界上的这个目前的状态并不是就是 OK 我们就得救了，就是如此了，我们还有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最后，其中代表的就是我们将来要有身体的得赎。这当然就是讲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再者，我们是属于哪一国的？我的国不在这世上。如果我们主的国不在这世上，那我们属于他的人，我们的国也不是属在这个世上。这也就是关乎这边所讲的，我们基督徒定义上不应该太适应这个世界。OK， 一个全然觉得在这个世界处得很舒服的基督徒，应该检视自己信仰的内容。腓立比书三章20-21节。谁能帮我们把它印出来了？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念？ 念一段，念一下这一段。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使能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 OK。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就是指我们现在还活在世界上这个肉身。当然，这不是指指我们外在的肉身，这是指我们整个的人。还是我们已经被赐予一个新的生命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什么？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世界上。我们既然还是实际的、具体的活在这世界上，除非我们还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主就再来。那么我们。仍然是有一个软弱的身体，我们的心智仍然是软弱，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肉身仍然会生病，而且每一个人没有例外的都会身体，我们的这个身体都会日渐的衰残。特别讲到，我们有的时候理解这个日渐衰残的身体，好像就只是把它理解为我们外在的肉眼可以看到的皱纹会越来越多，走路会越来越慢，肚子会越来越大，等等等等。但是这我们应该理解，就是这个是指我们现在全部的整个人，不只是外在的肉体，也是你内在的心智。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六章六节和七章二十四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六章六节？可以大声一点吗？好，我来念好了。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就是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再看一下七章第二十四节，保罗在这里讲七章二十四节。我们通常理解，在按照改革中的理解，七章这边所讲的并不是非基督徒与罪的挣扎，是讲基督徒已经得救的人与罪的挣扎。保罗说，我真的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们通常会觉得这个内心和肉体好像就是我的心智其实是向善的，可是我的肉身有另外一个律，我会一直犯罪。但是我们更 nuanced 的、更细腻的理解，这并不是指在外在肉体和内心心智上面的分别，而是现在属这个世界和属于来世，或者有些神学家会用属于这个 aeon 属于这个世纪、现在、今世和属于来世之间的差别。因为我们犯罪绝对不是因为只有我们肉体犯罪，我们犯罪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心智犯罪，那才是真正的罪嘛。出于里面的才是能够污秽人的。我们保罗如果我们这边直接把它理解为好像是我们的心智和我们的肉体之间的差别，你就不太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那么在意这边七章所讲的人的犯罪。所以我们应该是说，这个内人和外人或新人，这有一个那个那个肢体中的犯罪，并不是说好像只是我肉身，然后我的心智却是不犯罪的，而是我们现在既然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还没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的人，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讲，我们现在的人性还没有完全的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是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会软弱的。我们的心智还是会时常会忘记我们的身份，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内人是在讲，是在讲我们是属于，我们的确被赐予一个新的生命，可是这个新的生命是要等到新天新地取到了荣耀的身体以后，那个才是真正的得到儿子的名分，或者得赎，才是那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这个等一下， 这个跟哥林，大家自然会想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那边的外在的，那中文是什么？我们外在的身体日益的衰败，内人内心却一天胜似一天，也中文翻译成内心胜似一天。那个其实原文是外人和内人之间的差别，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这个关系。但是如果你太直接把它理解为肉体衰残，内心却一天新之一天，其实为我们带来的安慰是非常有限的。这个在两课以后我会再讲为什么这个外人和内人之间的差别，如果我们太直接理解为就是肉身和心智之间的差别，其实是不尽然如此的，也不是符合圣经的，到最后给我们带来的安慰是会有限的。因为家中有长者的人都知道，当我们的长者他日渐衰残的时候，不是只是他的肉体日渐的衰残，我现在看到我奶奶我就亲身经历这一点，是他的心智也衰残。这个衰残是每一个圣徒就是我们会经历的， OK， 但是你仍然是有盼望，因为他有一个新人或者有个内人，心智那个仍然是一天，就算你的肉眼看不到，就算你跟他对话你跟他讲话好像他没有反应，但是因为圣经讲没有例外，他的内人一天心智一天。所以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后吧，讲到基督徒的盼望与基督徒受苦有什么关系的时候，那边我们会再多花一点时间讲这个概念。今天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外在和内在并不是讲肉体和心智之间，而是讲属于现今的，你现在还有，你既然还活在世界上的，你的整个人必然是一天天的衰残，而且你必然是软弱，你会病，你会死，但是你有一个新人，那不见得是你凭着你的肉眼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凭着你的信心你知道那是一天一天更新的，然后有一天他被赐予一个荣耀复活不会朽坏的肉体。 OK， 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 所以对，所以圣经上我们读到肉体 sarx 或 soma 这些字眼的时候，我们要很就是你不要太直接的就理解它只是指我们外在的这个，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那个肉体就是指你整个的人，你的包括你的人心智灵魂等等等等等等，否则你就没有办法理解，像有些人会理解基督一次在肉身受苦，因为他曾在肉身受苦这一类的言语，如果你要这样直接的理解，他说哦，他只有在肉身受苦，可是基督他人性的灵魂并没有受苦，他并没有为我们承担罪，你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受苦的，当圣经中有这一类他在肉身受苦，是讲他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这完整的人性有肉身有理性的灵魂，受苦为我们承担罪的是按照他这完整的人性，神人为我们承担了罪，为我们受苦等等等等。所以 K2 讲的刚才就是好像这个硬性的很就是人就是有身体和灵魂，的确圣经讲我们人有身体有灵魂，但这并不是一个硬性的二元论，或者像那个昭会他们理解的三元论等等。当我们讲到肉体，或者甚至有的时候用圣经中讲到灵魂，就是讲我们整个的人性。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解脱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如果就是照 Carol， 也许有很多弟兄姐妹会直接的，就是我们是有一天我们要解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要得到解放，我们不只是解脱我们的肉身。而是我们的整个人包括身体灵魂都要得到一个 new creation， 一个真正的更新，而这个真正的更新真正的新创造已经在我们身上动工了，可是譬如说罗马书八章那边的言语，我们还在盼望得儿子的名分，身体的救赎等等等等，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还是哀叹，我们还是 有叹息，不只是创造物如此，我们这有出手果子的人也是如此。我们盼望的不只是有一个更新的身体，而是整个的人性，我们整个人身体、灵魂、心智都要有更新。 OK， 所以当我们说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并不是只是说那个荣耀的身体好像只有外壳，可是我们的心，那是整个的，整个的，你的整个人要变得像我们的主一样。 OK， 这就是为何基督为了我们整个人的拯救，不只是为了我们肉身的救赎， OK， 必须取了完整的人性，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我们历代的信仰告白，他取的不只是一个肉身的外壳，是一个完整的人性，有肉身，有灵魂，有心智，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二章，我来念好了。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你可以看到这边讲的是血肉之体，可是你不应该只觉得说他取的就是光是只有外面的血肉之体，就是他取了一个人，人性，完整的人性，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权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这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为什么他需要如此？因为他拯救的是人，他拯救的对象是人，他必须要能够真实确实具体的为这些儿女付上罪的代价。所以他并不是拯救天使，上帝并没有告诉我们他要如何拯救天使，或他有为天使预备一条他们可以拯救的道路，没有，乃是援救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凡事 OK，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不只为我们献祭，他自己又成了我们的祭，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受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试探被试探的人。OK， 所以在这里，其实大家应该可以读得出来了，基督他是我们的蓝图。Right， 他是我们复活的蓝图。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了，我们看四十二节开始，我来念好了。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必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属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性的身体。你注意，所以如果你太直接把它理解为只有肉身的话，那你不太能够理解这个属灵性的身体 spiritual body。 OK，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身体也是有一个身体的，可是那个身体是怎么样我们现在还不是完全了解，但是在这里却告诉我们它是有一个基本上与我们现在身体是不一样的，但是仍然是一个身体，但是却是属灵性的。所以属今世和属来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属血肉和属灵性的，可是这个灵性的并不是说你就只有灵而没有身体，但却是有一个与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是不一样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个非常重要。在这里原文里面，它基本上是讲，你先有一个属血气的身体，后来也必有灵性的身体。Gerhard's boss 在这节经文上面，然后也他的门徒们 Gavin 博士他们在这节经文上面解释的非常非常的精彩。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其他的神学家就这一节经文44b 解释我们未来的盼望。这边其实就是讲若有血气的身体就必然会有灵性的身体，这个跟我们前两课讲到的在 初始 protology 在初始在创造之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创造了人就已经指向有一个最后的目的了。上帝创造了亚当血气的身体，他既然有了一个血气的身体就指向他应该要得的，他不应该满足于有这个血气的身体一直留在伊甸园里面，他应该要按照上帝给他的命令给他的测试，通过这个测试他进入另一个境界，或者进入到上帝要他得到最终的目标。在这里讲的是他得到那个目标是他的身体是 spiritual body， 也就是说这个原文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有一个有血气的身体，我们受创造，现在我们有的，而且这个血气的身体是已经堕落，其实在这个身体它就已经指向一个有灵性的身体或者一个 spiritual body。 OK， 所以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OK，但是属灵的不是在先，属气的在先。OK， 在这边讲的其实你在读的这个的时候你应该想到伊甸园，最末后的事情又让我们想到最前面的事情。第一个人乃是出于地乃是属土，第二个人乃是出于天，等等等等。我们在这边其实我在这边要讲到的是亚当他，我们都是在他里面，因为他犯了罪，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死了。但是第二个亚当或末世的亚当，因为他完全的顺服，他为我们取到那第一个亚当应该取到的，这样他的复活就成为我们凡归在他名下与他联合属于他的人复活的蓝图。Goodwin 提到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我知道这边有一点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大家有一点，请说。 假如说是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没有犯罪的话，他也没有属灵的身体。照你刚刚讲， 他没有属灵的身体，可是 我们一直以为他就是也有属血气，有属灵的，然后就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吗？ 所以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创造他，他有上帝的知识，他有上帝的圣洁，有上帝的公义。他能够与上帝 有所交通 ，OK， 他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语 ，OK。但是上帝却赐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命令 ，Right？ 除了写在他心上，因为他有上帝的形象，写在他心上，按照他本性属于他本性的律法。除了这些律法之外，上帝给了他另外一个很明确的 positive command， 就是。创世纪二章二十七、二十八节，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除了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那日必定死。所以按照我们很精彩的改革中神学的理解，亚当的工作并不是就是在留在伊甸园里面满足于他那有属血气的身体，他应该要顺服通过创世纪二章二十七、二十八章上帝给他的一个测试。那个测试经文没有讲出来，你吃这树必会死，可是它的 imply 就是你吃那另外一棵树你就永远不死，就是会进到另外一个永远不死的境界。可是亚当，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永远不死，这就已经和上帝创造他他可能会死的状态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状态了 right OK。 所以也就是说那个Carol 的问题就是说，亚当被创造在伊甸园里面，放在伊甸园里面，他不应该满足于现状，因为上帝赐给他这个命令，他应该顺服，然后最后通过这个测试，吃下伊甸园生命树的果子，然后得到永远不会毁灭、不会堕落，与上帝的同在和 communion。 Union and Communion， 那我们就会说，那他就是本来有了属血气的身体，现在有了属灵的身体。OK， 但是第一个亚当并没有得到这个，对不对？但是最后我们要得到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一直都没有变，所以第二个亚当得到了，那我们属于第二个亚当的与他联合的人将来也盼望的是第二个亚当为我们得到，也是上帝当初就创造人应该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基督他的复活成为我们复活的蓝图，也成为我们盼望的一个模式，一个蓝图。基督与他复活的身体，他不只是这，不只是他有一个身体，他是整个的人性，他在时空中取了的一个完整的人性，整个的人性都有变成了荣耀的，不会朽坏的。也就是说，他的情操在他复活之后得荣耀之后，可以说是更升华吗？更完全吗？按照经文，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希伯来说他必须要受苦才得完全。我们怎么理解这一段的经文？譬如说，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好了。希伯来书第二章，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为本的，却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他是出熟的果子，复活出熟的果子，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难道我们的基督不完全吗？我们再看一下，第五章，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然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够救他免死的主，这当然很明显的直接是提到客西马尼，就因他的近前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为了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我们的主也必须要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然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召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在这里我们如何理解得了完全这个概念？这个跟他的复活得荣耀不会朽坏，不会再有软弱，我们甚至可以说按照哥杜文讲，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但是他不会再流泪了。升天之后的主，按照经文讲，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跟我们有关联。发生了什么事？使徒行传二章，为什么会有 Pentecost？ 为什么会有五旬节？二章三十三节，因为基督领受了什么？所应许的圣灵在浇灌给在他地上的教会，正如他在受洗的时候公开的父公开的认证，他公开的用眼可见的方式圣灵降入他身上，在他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在他受苦之后升天得荣耀，这个跟我们刚读到的完全就有关系，并不是说他之前有缺陷或者有罪或者什么，这个完全是指他既然顺服以至于死，完成了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这使命是只有借着十字架，只有然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愿，乃是按照你的旨意，只有他接下那杯，只有他的父在十字架上将我们所有的愤怒浇灌在他身上，只有借着这个他完全了父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所以父就怎么样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将他高升，叫他坐在他的右手边，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并不是说之前他没有圣灵，而是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的主他是第二位格，他需要领受圣灵吗？当然不需要 ，right？ 但是既然他成了人，我们就可以理解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是依靠圣灵医治、行各样的善事、医病赶鬼等等这一类的经文， 但是他既然他的人性既然在他复活之后得到一个全新的更新，得荣耀，不会软弱，不会朽坏的，那么这个人性他所能领受的圣灵更比之前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完全吗？他领受圣灵是什么？在约翰福音那边讲第三章，因为他所领受圣灵是无所限量的，按照他在地的还是有限的人性所领受的圣灵是无所限量，那他在升天之后，改革中神学家尤其是 Goodwin 非常精彩，升天之后得荣耀的身体，按照这得荣耀的人性所可领受的圣灵更是超乎他之前在地上可以，所以他将这领受的圣灵再浇灌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为什么Goodwin 他在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他那本书，我们的主在天上，他的情操已经是得荣耀不会朽坏复活的情操，这就对我们来说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也就是说他看到我们，他比他在世上更能够怜悯我们，而他的怜悯是没有软弱的，他看到我们犯罪的时候，他的怜悯是多过于他对我们的愤怒。 OK， 他在父旁边所为我们祈求，为我们代求的，按照他的人性为我们代求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是更有功效吗？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是我们复活的蓝图，对我们现在活在地上已经有非常实际我们走天路的路程上面，我们成圣的过程上面，应该给我们带来有非常实质的帮助。 OK，那我们将来也是，我们将来不只是要有一个不死的身体，而是要有一个称义的灵魂，我们要变得像他一样。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边的经文。 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这个未来的两堂课我们会更加详细的讲这个。很安慰，很激励，当然一定的嘛，我们的盼望本来就是应该，我们不是只是说我们是有盼望的人，这盼望应该不只是盼望的内容，最后要得到是一定是在未来，不是属于今世的，但是应该对我们如何活在今世是有直接的影响的。 Right， OK， 所以你说他在世上的圣灵已经是毫无限量，他在天上那个圣灵更是丰富， Yeah. 所以他的情操，他对我们的怜悯，他对我们的同情，他对我们的爱，他代求的内容，我们更可以说是更完全的，更没有缺陷的，更毫无软弱的。 所以我用我简单的逻辑理解，属血气的身体还可以分为犯罪的身体，有犯罪的属血气跟没犯罪的属血气的身体，对不对？如果我从 Yeah， 没错，我知道，我知道。OK， 那个宜兴提出一个问题：属血气的身体是不是有没有犯罪属血气的身体和有犯罪属血身体？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好像有两个成分，你不是这样子讲，我应该如果理解没错，而是说上帝创造，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 B 那边讲的。那边所讲的属血气的身体不一定会犯罪，因为上帝创造亚当是在他的圣洁公义和知识里面，上帝创造亚当并不是他就一定会犯罪，甚至我们不会说上帝因为他是人他就有犯罪的倾向，没有。 OK， 但是上帝创造亚当按照圣经经文那是属血气的身体，他是可以不犯罪的，而这属血气的身体如果亚当透过了测试得到了永生的话，他就会变成属灵的身体，就会不犯罪，但是这属血气的身体却有犯罪的 倾向。 No， 我们不是说倾向， 倾向就等于是上帝， 而是说他有可能犯罪，有可能不犯罪。 OK， 上帝并没有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并没有给他一个不会犯罪的身体。 OK， 但是是没有罪性的身体。 OK， 但是他一旦犯了罪，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罗马书五章那边，所以他的罪也就归算在我们身上。其中一个原罪的理解 是归算的，那是归算在你身上。你没有实际犯那个罪，可是每一个人生下，因为你是在，你是人，你还活在地上，你是亚当的后代，就归算在你身上。很多人说这怎么公平？婴孩为什么能够罪算归算在他身上？你仔细想，这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每一个人，就算你不承认原罪，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你放眼看去，你就可以看得到。因为有归算这件事，这个概念，所以义才能够归算在你的身上。你要否认罪能够归算在你身上，你也要否认上帝儿子他所成就的义能够归算在你身上。OK， 所以。OK， 你怎么讲他不能犯罪？什么意思？你要讲的更……对，他不犯罪。嗯。 那我要用怎样的形容词去形容这样 子？什么意思？ 好，我刚才讲，好，比如说我用书写器的身体，我可以用这样来形容他没有犯罪的亚当。 嗯。 那我可以用书写器的身体来形容具有人性的耶稣吗？嗯 ，Yeah，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区别的话，那他得荣耀或复活的身体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是宜馨提到了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有没有可能犯罪？或者叫这个在教义上面说他的不可犯罪性 ，impeccability of Christ， 正统改革中坚持我们的主是 impeccable， 他不可能犯罪。这并不是说在言语上面啊，耶稣有可能那个在，譬如说他就从圣殿上面跳下来，因为在言语上面，你之所以说他可能这样做，并不表示他就可能这样子做。我的意思是，当改革中正统坚持基督不可能犯罪，是基于他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真实的人性，但是这个人性是什么？他的人性之所以具体，是因为他是在位格之中。具体，而这位格是有两性，他是神也是人，所以当你说基督他有可能犯罪，甚至有一些神学家现在会讲，少数的改革中神学家会讲基督有可能犯罪，我们不需要坚持基督不可能犯罪这个教义，其实这就忽略了属性相通的原则。改革中属性相通的原则就是我们说任何人做什么事能够做任何事情的最基本的单位就是那位格，而我们主的位格是神人位格。当你要说耶稣他可能犯罪，你其实就已经说神人可能犯罪。这个在我们去年的基督论的前年的基督论课程有提到。另外一个是逻辑上面的，我们思想一下逻辑上面的不可能犯罪，最基本的想到伊甸园犯罪的本质是什么？否认上帝的存在，我不相信上帝是真的，我要自己做上帝。如果上帝的儿子犯罪，他等于是否认自己的存在。Anyway， 所以他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他还在地上的时候，他有软弱，但是我们不会说他就有可能犯罪。而他之所以不可能犯罪，就让他的试探更为真实。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OK， 最后一个问题。No， 他没有罪性。Yep， 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照罗马书一章四节，按照神圣的灵吗？圣善的灵，他是什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OK， 他取了完整的人性，但是我们知道完整的人性在伊甸园里面是不是有罪性的？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说，既然他是人，他就必然是有人性。 因为他堕落，他犯了罪，他实际上犯了罪 ，OK。然后所有人都在他里面堕落了，因为我们就是上，我们是，他是我们的代表，他是我们的头吧，我们都是属于亚当的，属于第一个亚当的。而有领受了新创造的人，就是属于第二个或者末后的亚当的，属于主耶稣的。很明显不是男人和女人，这就为什么他是需要圣灵改运，他需要是女人的后裔。但是之所以其中一个你所怀的是圣者，以色列的圣者，他之所以是圣灵改运，而不是按照自或者说男女结合自然的受孕，其中一个神学上的意义就是他没有领取那堕落的人性，神为他，圣灵为他创造了一个没有罪性的人性，有上帝公义圣洁知识的人性，就是亚当起初所领受的人性。OK， 对，他要有这个人性，然后再来透过他的顺服，他透过他完成通过亚当没有通过的试炼，为我们取，可以这么说，为我们取那生命树的果子。OK。他必须要这样子受过苦难，通过试探，通过试炼，才得完全，是为了我们的缘故。OK， 好，让我们结束，因为我等一下要领会。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思考你福音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是多么的丰盛，有其中有多少我们没有思想的，却可以为我们带来多么大的盼望。让我们仍然是软弱活在地上，仍然会跌倒会犯罪的时候，却知道你所给我们的盼望，所给我们的应许是多么大，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到了这应许。主啊，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来瞻仰你的荣耀，是现在是凭着眼见，而且凭着信心，有一天就要凭着眼见。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